去浪，创造别样精彩，让闪电附在我笑着去闯，破译体育寻找到宝藏。我们都想勇往直前的雨，想经历天一不去， 奋力越过龙门，追求更高，提交壮举。 谁的形状，谁留的方向，都不是前进的路障。 告别恐慌，告别了过往， 洒脱向未知去前行，越过巨浪。 海波台，汹涌星光无常，拒绝透。